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呢本市天气晴朗，气温呢继续回升，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和团聚，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家的意义，尤其是家的精神价值。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每天7点到8点，17点30分到18点30分，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我们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在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篇目中寻找家的味道，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体悟人世之间的冷暖情谊。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是大年三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品读经典年味书香系列节目，让我们在经典里寻找家的味道。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五中语文教师徐纯。《红楼梦》呢，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而其中的衣食住行无一不反映出了里面深刻的文化内涵。有请徐纯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说不同的人从《红楼梦》看出不同的内容，我想问问主持人一个问题哈。 好，您说。 这个《红楼梦》当中的酒，您说喝的是什么酒呢？ 喝的是什么酒？ 或者我这个问题问的还不准确哈，就是如果说《红楼梦》当中大多数、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喝的是什么酒？ 总不会是啤酒吧？ 还真猜对了，是啤酒。但这个啤酒跟现在意义上的啤酒是不一样的。啤酒的特点是什么呢？度数比较低。 对呀、 哎， 十几度。 这对了，这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个《红楼梦》中的酒就是一个低度酒 啊， 它就是黄酒 啊，黄酒， 黄酒、 啊， 它就相当于中国的啤酒。所以我说您说对了 啊。 但是这个《红楼梦》当中，今天咱们现在说喝的这个酒，高度的酒， 嗯， 我们叫烧酒。 烧酒， 您猜猜这个《红楼梦》里是谁唯一喝了烧酒？ 唯一喝了烧酒 啊、让您猜，只有他。小说当中描写他喝了烧酒， 贾宝玉。 这还真不是，卖个关子，咱们到后面说。 好， 好吧。那么为什么我要问您这个呢？其实小说当中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无酒不成席”。 嗯， 那荣宁二府这样的大家呢，在他的节日庆典呀、寿宴呀， 嗯。 无论还是说这个宝玉跟姐妹们吟诗啊，其实都离不开酒， 岂能无酒、啊、 岂能无酒、啊、所以书中与酒相关的内容是特别多，它推进了小说的情节。你比如说哈，刘姥姥呢，如果不喝了酒，她不可能误入怡红宴，在宝玉的那个床上啊酣睡，这都是酒的问题。那比如说史湘云， 他醉卧芍药荫的这个场景也是成为了民间的这个年画的这个题材。你别看它是一个好像日常的饮品，其实它在这里它是有深意的。我们甚至呢可以想象到曹雪芹可能是喝着微醺的情况下来创作这部小说，都是很有可能。而红楼梦当中刚才咱们说呢就是黄酒还有就是烧酒，这种酒呢大量的用糯米大米或者是熟米加入这种麦曲啊酒母啊糖化而发酵而成，所以酒精度数也就是十五六度，所以我说它是啤酒，它的这个度数其实喝黄酒是有益的， 对 人身体是有益的。中国你看古诗词当中啊，什么会须一饮三百杯，李白斗酒 十百品， 这都是要喝白酒。咱们所说现在的白酒那早就不行了，不省人事了， 对， 这就喝的就是这个黄酒。那么《红楼梦》当中提到的是叫什么酒呢？叫惠泉酒。哎，惠呢就是这个惠州的惠，惠州是在这个无锡惠州，还有叫绍兴酒，都是说黄酒。你比如在第十六回的时候，贾琏呢带着黛玉回南方为这个林如海这个送丧，回来之后恰逢贾琏的这个乳母赵嬷嬷来探视，那么凤姐呢就吩咐人添菜，又说妈妈你尝尝你儿子带来的惠泉酒。这个惠泉酒就是这个江苏无锡这个惠山，惠山园是非常厉害的。咱们北京有一个著名的皇家园林叫颐和园，颐和园里面有个著名的园中园叫谐趣园，谐趣园就是仿无锡的惠山园造的。这个惠山园本身，惠山那儿有泉水特别干裂啊，特别清冽甘醇，就被唐人陆羽誉为天下第二，后人呢就把用惠山泉的这个泉水酿造的酒就叫惠泉酒，是当时的好酒啊。 这是水好酒才好哈， 绝对是这样，这水特别重要。所以呢他这个当时这个清末的时候向康熙皇帝进贡的贡品中就有这种酒，就这种泉酒。其实这个品牌不亚于今天的茅台五粮液。那么还有一回呢，就是小说中第62回当中，这个伶人出身的方官，他也提到过惠泉酒，当然他是自己炫耀自己的酒量，他说我先在家里吃2-3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学了这老识子，学什么？学戏了，学戏的呢 嗓子， 他说他们说怕坏嗓子，这几年也没闻见，成今儿我是要开了戒。这是什么时候说的？宝玉寿衣红裙方开夜宴，宝玉生日的时候，那么方官在这天晚上展示自己的酒量，也提到这个惠泉酒。然而当天晚上的宴席上这个没有惠泉酒，方官喝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绍兴酒。绍兴酒其实是黄酒的这个正宗，就传说是哪儿的呢？就是山阴会稽之间这个水酿造这个酒。那么著名的这个绍兴酒里就是您刚才说的 女儿红 又称花雕，这俩是一个概念。这个酒有什么好处？就是储藏的年份越长，这个味道越佳。当地的人家呢，生儿育女就酿造这样的酒，埋在地底下，等到这个女儿呢出嫁的时候，把这个酒坛子打开，味道特别好，所以它叫女儿红。那这是有文化的。今天这个酒的文化是从这里来的。而这个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时候，平儿事先。袭人跟平儿是就商量了，抬了一坛好绍兴酒藏在那边，这一夜之间被赴宴的众人喝的是滴酒不剩，很尽兴的这样一种状态。这都是有酒，没有酒他们不可能，即便是大观园里他们也不可能超越这种礼法。所以酒给他们这个带来了很多。这个黄酒呢，它的液体是黄褐色的，就像琥珀一样，所以又被称为什么呢？黄汤。在44回当中，贾琏跟凤姐儿这么一闹，后来他向老太太请罪，他说昨儿原是吃了酒惊了老太太的驾，今儿来领罪。那么贾母怎么说呢？啐道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这个你看，这就提到了这个黄汤了。就是你看他不同的这个场合，那骂人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包括这个凤姐大闹的时候借着机会误打了平儿，后来李纨呢玩笑似的就抚平这个平儿，佯装骂这个凤姐，假装骂凤姐说昨儿还打了平儿呢，亏你伸得出手来，那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了。 气得我只要给平儿打抱不平。你看这里又提到黄汤，就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嗯，他是不一样的啊，在这种情境当中。而刚才我们前头开始时候说到了这个酒的时候， 嗯， 我问您就是谁喝了这个 对对对 烧酒， 嗯， 我觉得是您呐，永远无法想象到林黛玉喝了烧酒。 林黛玉喝了烧酒， 哎，你看，这就是曹雪芹伟大的地方，就是你想不到，我们可能想到交大喝了黄酒， 对， 烧酒， 我还得是薛蟠。 哎，对对对，这个烧酒， 烧酒， 哎， 嗯， 还是说这个贾宝玉，或者是您想到薛蟠， 好像想到谁都有他的合理性， 合理性 是吧？ 但是就是想到林黛玉，你会想不到， 不可能， 不可能， 嗯， 他实际上呢，就这个烧酒，它就是属于这种蒸馏酒，它其实也是粮食做的，只不过它是发酵之后，至于这个特制的蒸锅中，它酒精度数是极高了。它是由酒精度数极高的这个凝结的液体做成的，无色透明的，它是有别于黄酒，就是咱们现在的白酒。 白酒， 哎，白酒， 嗯， 又叫烧刀子，啊，白干啊，烧锅酒等等。这关于白酒的来由，其实说法不一，还有人说是从域外传来的，这咱们都不说。那我们说，《红楼梦》在38回的时候，黛玉做菊花诗的时候，想喝一点酒，斟了半盏。看看却是黄酒，于是说我吃了 一点子螃蟹，觉得心口微微的疼，须得热热的喝口烧酒。宝玉连忙回答有烧酒，便令人把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螃蟹属于寒，咱们吃螃蟹都要干嘛呀，嗯，都要吃姜， 对， 要散寒， 嗯， 还要喝白酒。而这个体弱多病的这个林黛玉吃了之后他感到不适，所以他要喝口那个劲儿大的酒烧酒来暖暖胃。但不过宝玉呢，命人拿来的不是纯的烧酒，是什么呢？是进了合欢花泡的这个烧酒，也就是合欢它是一味中药，它有疏郁理气安神活络的这种功能。所以我们说他用合欢花泡酒，不但可以解郁，还能够明目。所以在这个庚辰本在此有一条脂砚斋的这个批注，他说伤哉，作者犹记矮忧访前以荷花酿酒乎，屈指20年矣。可见当时曹家确实也是以合欢制过药酒的，所以脂砚斋他是了解曹雪芹生活的经历的。 嗯， 所以这种酒也是从所以拿这个酒来，黛玉也只吃了一口就便放下了，因为什么？烧酒太辣了， 嗯， 那弱不禁风的林妹妹怎么能经得起呢？何况这个酒里头带着这种药味儿，也未必好喝。这说明什么呢？咱男人为什么要抓这个呢？说明曹家一般他是不喝烧酒的，否则席上他是就有的，何必把这个酒拿来呢？所以在这里书中还有旁证，也就是第75回，贾政讲了吃黄酒的笑话，贾母笑道：“既这样，快叫人取烧酒来，别叫你们受累。”可见这个烧酒是在贾府中，他不上台盘的。包括这个凤姐儿醋泼醋的那一回，他也提到了烧酒。那该一回实际上写这个袭人把受了委屈的平儿拉到了这个怡红院，宝玉替凤姐赔不是，又说可惜这新衣裳也沾了，这里有你花妹妹的衣裳，就是袭人啊，是吧？何不换了下来，拿些烧酒喷了熨一熨，再把头也另梳一梳，洗洗脸。您听到什么了吗？ 烧酒， 烧酒喷衣 服，这就是说烧酒的酒精度数高，可以用来泡这个药材，它来萃取药物中有效的这个东西。又因为这烧酒它易挥发，拿来喷衣服的时候呢，再加这个熨斗加热，除去衣物上的污渍，这就是中国人自创最早的干洗的方法。 那是不是也就说明这个烧酒其实在这个贵族家庭的生活当中它的地位并不高？ 是这样， 是吧？ 是 上不了他们的这个宴席。 实际上这就是曹雪芹在写法上面， 嗯， 哎，就是这个烧酒它上不了宴席， 就是还不入流，不入眼， 不入流， 嗯， 你那个东西也容易醉呀，跟现在喝酒似的，真正讲究有品的人， 嗯， 那是要喝一些，不要喝那种纯高，不是为了 了醉，而是为达到那种喝酒的微醺的状态，感觉到这里。因为黄酒是南方特产，咱们叫它南酒嘛，所以南方人特别钟爱它。烧酒它更适合什么呀？北方 寒冷。 哎，对了，曹雪芹本人应该大概是这个，也是喝黄酒的。我们说在他的小说当中啊，上至贵族，下至这个奴仆，都是黄酒。所以我们说呀，问起这个谁是喝烧酒唯一的人呢，答案就是不像咱们说的焦大呀、薛蟠呐、是吧，那是弱到了极点，弱到了极致的这个林妹妹、实际上就有这种出人意表的这样的一种手法，让你觉得哎，怎么林黛玉去喝这样一个极弱的人喝极烈的酒， 对， 让你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从而呢让你觉得这个贾府的生活啊，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 而且包括它的这种地域文化，都是很牛的。 而且这个酒呢，在整个的小说当中也起到了推动情节的 对 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我们要注意物品它实际上对小说的情节的推动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和团聚，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每天7点到8点，17点30分到18点30分，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我们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在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篇目中寻找家的味道，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体悟人世之间的冷暖情谊。有愿意喝酒的人，同样也有愿意品茶的人。 我就是 啊，又喝酒又品茶是吧？其实如果把茶和酒放在一块儿，我觉得是极雅的一件事儿。 对， 《红楼梦》当中呢，对茶其实有特别特别突出的描写啊。比如说它的茶的知识、茶的功用，包括那个情趣，都在《红楼梦》里有非常非常多的体现。 可以这么说，在整个《红楼》当中啊，这个茶对于《红楼梦》。岂可一日无此君，就是一天都离不开，甚至一会儿都离不开的。 还有人说一部《红楼梦》是满纸茶叶香， 它的茶香味儿是清香四溢的。我们说呢，贾府上下呢最常用的饮料就是茶，无论是贵族男女还是这些老少，他们都是常常杯不离手，茶不离口的。书中的每一章都要有5、6个茶字出现，人们饭前要喝茶，饭后要喝茶，酒后要喝茶，饭后睡起还要用茶卤来漱口。这个茶卤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浓艳的茶汁，就是用它饮用的时候要兑些水才能喝，而用它来漱口的话则就兼具一种清洁口腔，去除异味。你看它是一种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的漱口液， 对， 这个性质，是吧。那么在这个第56回，宝玉午睡起来，便有丫鬟捧过漱盂茶卤伺候他漱口。那么说茶它不仅仅是一种解渴润喉，其实更重要的咱们说它是一种礼仪上的功能。有客人到就要献茶招待，客人要走就要端茶送客。我们说有的时候亲友的小聚不设酒肴，那么还要用这种茶果来招待。你比如同学们特别熟悉的黛玉进贾府， 对， 第3回，黛玉初进贾府的时候就见识了贾府用茶的这种规矩。你比如那一日呢，我们说黛玉见过这个贾母众人啊，归坐后丫鬟斟上茶来，大家饮茶聊天，过了片刻凤姐登场，一阵寒暄后摆出了茶果，这才是正式的这种迎客之礼。这回当中凤姐还亲自捧这个茶果来表示什么呢？来表示欢迎，表示亲近的意思。随后呢，我们说黛玉呢又这个奉贾母之命呢要到她两个舅舅房中去拜谢。到了王夫人处，你仔细看那文章当中说，本房内的丫鬟忙捧上茶来，这是一种招待的方式。而到了邢夫人的屋里就没有献茶。就你从这个细细的差别中，你其实也可以看出预示着这两位舅妈和她的亲疏远近的关系。这都是能够看出来的，待人接物。那么晚饭呢，就是随着老太太王夫人和众姐们一起说，饭毕 各有小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然而这个茶是什么呢？这个茶是用来漱口的，然后又洗手，洗完手接着又这个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贾府中的礼节真是繁缛的，能够充分的体现。那么我们接着看，就是说贾府的这个奴婢是成群的啊，凡事都有丫鬟婆子小厮伺候们，主子们自可以是垂手而坐的。可是我们说若有长辈在场，这个晚辈一定要干嘛？亲自去奉茶。你比如说王夫人、邢夫人、凤姐、尤氏都曾在贾母面前捧过这个茶，所以这个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礼节。在41回的时候，贾母呢就由大观园到了潇湘馆歇息，林黛玉也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这些都是你从细微之处你看大家的这种礼节，很多事情是下人可以做的，但是奉茶是不能的。 嗯， 这是一种代表一种尊重，一种礼节。这茶除了这个讲究礼之外，其实茶的功用呢还可以祭天地祭亡灵，哎，这也是茶的一个作用。你比如说这个62回的时候，宝玉过生日，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先出至前厅院中，又有这个随从李贵等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祝香行礼，奠茶焚纸，祭拜天地。这是小说中原说的，就是奠茶，拿茶来祭奠，用茶而不是用酒来祭奠上天神灵。还有一回就是那个唱戏的那个偶官，在大观园当中烧纸祭奠故去死过去的他的好姐妹，引来了婆子的这个谩骂。怜香惜玉的这个宝玉呢，就替这个偶官呢去解围，把过错揽在自己身上。但是他事后呢，他又跟这个偶官说了一段话，他说以后断不可烧纸钱，这纸钱原是后人一端，不是孔子的遗训。以后逢时暗节，只备一个炉，到日随便焚香，一心虔诚，就可赶格了。随便有清茶，便供一盅茶；有新水，就供一盏水；或有鲜花，或有鲜果，甚至荤羹、新菜，只要心诚意洁。你看，在这儿强调什么呢？就用这个茶，可以祭奠。其实宝玉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们都知道跟他关系非常好的一个丫鬟叫晴雯，晴雯死后他亲自撰写了芙蓉女儿诔这样的长文，是吧？于这个明月之夜呢，他备了4样晴雯特别喜欢的东西，命这个小丫鬟捧着到了芙蓉花前，把这个诔文呢挂于芙蓉枝上，行了礼，哭泣的去念这个诔文，洋洋洒洒的。那么独臂小说中是这么写的，遂焚帛奠茗，帛就是丝绸锦缎，奠茗就是用茗，就是茶嘛，草字头茗嘛，就是茶，都是用茶。还有一个茶的用途在《红楼梦》当中，其实通过《红楼梦》为什么说它是中国文化的这样一种大百科全书呢？就在于它你能从茶里头看到很多的东西。 好，那么茶还有什么样的用途呢？广告关系，我们一会儿呢再继续啊，来和徐盛老师品读红楼。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小升初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体悟人世之间的冷暖情谊。 骑着地上跑，轮船海上飘，新年到，新年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呢是除夕，我想呢家里的年夜饭也快做好了吧。那么除夕这个日子就是要团团圆圆的，大家无论这一年我们身处何方，但是在三十的这天晚上，我们大家都会尽可能的赶回家中，来释放一下这一年来积攒的思念。我们也应时应景的来给大家说一说这部经典名著当中的茶和酒。一部《红楼梦》呢满纸茶叶香，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饮品。那刚才徐春老师也说了哈，那这个茶叶在这个《红楼梦》当中呢还有另一层的功用。 我觉得这层功用啊特别深厚，它反映中华文化的一种特质，也就是凤姐的一句玩笑话，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 这个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话呢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说吃了茶叶，你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们家茶，这些过去啊女子受这个夫家之聘的时候叫什么？叫受茶，也叫吃茶，这不是胡说的 啊。 明朝的人叫做郎英，他在七修类稿当中有解释的，他说种茶下籽不可移植，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种这个茶呀，下这个种子呀，下籽啊，是不可以移植的，不能挪的，移植则不复生，你给他挪了他就不能活了，故女子受聘为之吃茶， 嫁一个就从一而终。 你不能受聘的这个媳妇以茶叶为礼，其实就暗示着这个女方一旦你接受了的话就是什么呢？种茶下籽，不容更变更了。所以呢你看那个清人福和，他曾经在这个听雨从谈当中也说，今婚姻行礼聘以茶叶为笔，满汉之俗皆然，且非正式不用，不是正式不用这种方法，近日八旗纳聘，虽不用茶而必曰下茶，其名存其名也。后来就人们在生活当中可能真的不送这个茶了，但是下茶这种方式这种说法也是一直存在。红楼梦它的文化太深奥了，比如说例如在这素雅简洁的宝钗的闺房，它的案头除了花瓶两部书，只有茶帘茶杯了。什么叫茶帘呢？一个大一个区，它就是安放茶杯的盘架，有竹木的有陶制的，其实就咱们现在喝茶特别讲究茶道那个，你看就跟小桌似的，摆那么小榻似的，我觉得这就是茶帘，一般是两层，有沏茶沥水的时候，有一层是承接，有一层这个水 接水的， 对，它不会流的满案子都是。38回，湘云在大观园中那个请客，宝钗帮他安排，除了正席，还特地呢在这个藕香榭栏杆外安放了两张竹案，一个上面设的是什么呢？杯箸酒具，一个呢上头设的是什么呢？茶筅茶盂各色的茶具，那边还有这个两三个这个小丫鬟扇这个风炉来煮这个茶，所以贾母看了很高兴，贾母就说这茶想得到，且是地方东西都干净，你看宝钗做事多得贾母的这个欢心呐。当然呢也可以说出贾母是很讲究，贾母很有品味，这里我们所说的茶筅就是一种竹制的什么小刷子，取一些竹子把它底下弄成细丝，来把那个茶具上面的茶垢啊进行清洁，十分便捷。另外我们说沏茶它还要干嘛呢？还要用滚水，就是按咱们现在说开水，咱们现在老北京人也是起来第一件事先是做水，然后上厕所洗脸跪着完了之后，你看水开了就这沏茶。所以大观园各个屋当中都设有茶炉，很讲。比如说前述妙一位贾母奉茶使的是什么成窑五彩的小钟，放在一个雕漆的茶盘当中。成窑呢是明代成化年间的我们说这个景德镇的官窑，烧制出这个瓷品已经相当精美了。 至清代已经是不易得的了。那么贾母而外，则其他人则疑似是官窑脱胎甜白盖碗。你看不同人不同样，这里所说的官窑就是康熙年间制造的这个官窑，应该说普通人使的都已经是达官显贵的，贾母用的更好的。不过在妙玉看来，这些东西都是俗气，贾母等一干俗人也只配用这个，而宝黛钗三个人他们是不俗的人，因此单独准备了不俗的这个器具。宝钗的那只杯子旁边有一耳，就是一个把儿，按他们现在话啊，杯上卷着斑袍甲。你仔细想想这个甲字， 又是袍甲， 斑袍甲，这个甲字跟贾宝玉的甲是谐音呢、啊、所以它也是有联系的、是曹雪芹他暗示的，连器具上面都要跟宝贾家有联系，名字上面。那么是隶书写的，后面一行小字，小真字，就是小楷书，写着晋王楷真碗，这是近代王楷的收藏的真碗。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这是什么？这是王楷的真品，后来苏轼也鉴赏过这个杯子，至少应该是魏晋时期汉魏时期的一个旧物了，这比程瑶的那个杯子可要贵重多了。而至于黛玉，她得到的是一个形体形似这个钵，就是咱们过去是画佛家拿的那个钵，而小的杯子同样有一个古雅的名字，卷着点溪桥三个垂珠篆字，你看有隶书有篆书是不一样的。而宝玉得的是他自己用的绿玉斗，这个器具也是一件古董级的器物，所以它是有文化内涵的这样的一种东西。那么我们说咱们看看这个，他写不惜笔墨去写茶水，去写茶具，其实他要烘托的是妙玉这个人， 他的品味， 对，他要展现的是这个人物他孤高。那最后我们就说，其实还有就是《红楼梦》当中不但写了贵族之家的这些名茶美器，他还写了百姓饮茶。所谓百姓饮茶，就是一些丫鬟们。你比如在77回当中，晴雯被逐出大观园卧病在家，宝玉就背着家人不是来看他来了吗，攥住他了吗，他咳咳不住，他说阿弥陀佛，你来的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 半碗 渴了这半日，叫半个人也叫不着。宝玉听说忙侍类问茶在哪里，晴雯道那炉台上就是。宝玉看时虽是个黑纱吊子，却不像个茶壶，只得桌子上去拿了个碗，也甚大甚粗，不像个茶碗。你看这就是跟富贵之家的一种比衬，未到手先就闻着油山之气。宝玉只得拿了来，先拿些水洗了两次，反复用水上过，方提起砂壶斟了半碗，看时酱红的也不太成茶。你看壶不像壶，碗不像碗， 茶不像茶。 晴雯扶枕道快给我喝一口吧，这就是茶了，哪里比得咱们的茶。宝玉听说自己先尝了一尝，并无清香，且无茶味，只一味苦涩，略有茶意而已。长臂方递与晴雯，只见晴雯如得甘露一般。你看妙玉的茶和晴雯的甘露，这个甘露是什么，一气灌下去，这就是老百姓解渴润喉。其实我们喝的就是这个，他从这儿能写出什么呢？他实际上曹雪芹是长在温柔富贵乡，他后半生他受了什么呢？受了底层社会的这种苦。其实这两种茶曹雪芹都喝过，他的这个小说常常是一种鲜明的对比。你大富大贵了，你也应该想着其实人生走到一个极端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吧？我觉得这都是我们 从小说当中应该能够体悟到的。 对， 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和团聚，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每天7点到8点，17点30分到18点30分，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 我们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在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篇目中寻找家的味道，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体悟人世之间的冷暖情谊。《红楼梦》呢，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自然也是一部集中了中国服饰文化大成的经典小说。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我们的这个读者们是否从中体味到了所给大家铺陈的服饰、工艺、色彩啊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徐川老师呢，来给大家讲讲《红楼梦》当中的服饰。 我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曹雪芹他们家是干什么的？祖孙三代是供职江宁织造。所以他是跟丝织物品打了60多年交道，熟啊， 他懂啊 、耳濡目染啊，他对各种丝织物品他是感兴趣的，熟人的，所以一涉及到衣料的话题，他讲的是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呐、啊。你比如说这个数一数书目当中这些丝织品的名目啊，比如有庄缎、蟒缎、青缎、羽缎、宫绸、羽线绸、剪绸、奇丸、羽纱、蝉翼纱、青烟罗、星星毡、羊缎、羊锦、西洋布、窝缎、多罗尼、雀金尼，你看有多少？ 一听也都是高档的用料，肯定不是寻常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啊！ 绝对，您听这名字你就知道，都是上用之物。而且还有一些洋货， 对， 就是舶来品。那至于这个衣服的这个款式、色彩啊，工艺呀、细节呀、更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缛。虽然只是文字这种描绘，我们说它其实给读者带来丰富的联想。也就是照一般人的想法，如花似玉的十二钗，应该是描写的重点。其实不然，我们翻开书之后，我们看到众人穿的最漂亮的不是黛玉、宝钗这样的贵族小姐，您猜是谁？ 王熙凤啊？ 不对 啊，不对， 这里面最为重要的是男主人公贾宝玉，他的描写多而且细，而且穿得漂亮。 哎，我想起来了， 各处 我想起来了，对这个服饰当中有一个描写，说这个男装女士颠倒阴阳， 是这样的，这就是《红楼梦》的服装的一个特点。 那也是曹雪芹另一个他的利益的不同， 利益的不同，也就是你看他的，你不用想见这个小姐是什么样。男子都穿这么漂亮，你看他用一种衬的手法衬托的方法，这种振衬的方法，以美衬美。 这女的就不用再想了。 这女的不用再想了， 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了。 你不多说了，所以你说这就是笔法，这就是笔法，谁不知道衬托呀？但是你怎么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同学们写作的时候可以借鉴， 可以借鉴，太可以借鉴 了，要借鉴的好 啊！对对对，你比如宝玉初次登场，还是黛玉进贾府这一回，作者一上来就不吝惜笔墨，接连写了宝玉两番的装束。当时黛玉出来的时候，随贾母吃过饭，正聊着天呢，丫鬟宝玉来了，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其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十青起花八团窝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儿小朝靴，向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你就拿这个，你看他头上戴的是什么啊？咱们就说这段哈，竖着是紫金冠，还是镶嵌着宝的？这就是连环画中《三国演义》当中那个人物吕布一类的英武的小生戴的那个束发冠，是由紫金打造的，嵌着这个珠宝。作用是把头发扎束在头顶，你看抹额是什么？抹额就是束额的头巾，戴一个头巾，上面是什么的呢？是用金线绣着二龙戏珠的图案，叫 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墨额，这个不是金的，是金线绣的，很讲究。身上穿的是箭袖，本是一种便于射箭的这样的一种啊窄袖的袍服，而宝玉这件颜色格外的艳丽，大红的底子，上面用深浅两色的金线绣着百蝶穿花的图案。可想而知啊，是吧，这它图案腰间系的是什么五彩的丝绦，外面还有这个长穗羊皮的马褂短衣，面料上有织着团花的石青的窝缎。你可以看到无论是色彩还是在质地还是在花纹上，这个装束真的是漂亮极了。 所以说在我印象当中还保留着这个87版这个电视剧版的那个《红楼梦》里面贾宝玉的那个装束啊，在我现在想来，好像在以后的所有的影视创作当中，真的就没有什么，比如说小生穿的那个大红的那种袍子会那么漂亮，好像都不记得有了似的。但是贾宝玉的那个造型哈，就是电视剧里出来那个造型，确实是挺惊艳的。 我觉得电视剧啊，八七版都说不错，它确实拍的不错。但是如果你跟小说比的话， 那文字永远是 它又是差一块。它再怎么表现，它都很难超乎我们的头脑中想象的那个内容。而且另外这个从这个可以看出啊，家里面的条件，贵公子啊，这春衣就出来了，满是讲究的。这个很有点像戏装，就戏曲的服装。我们家从事这个职业，我就听我奶奶说，当时学得了艺未必能唱得了戏。为什么？在置办行头。过去演戏是自带行头，不像现在国家剧团呢给你置办行头。那时候你要跟人家大班唱戏，你得自己置行头，行头很贵啊。我奶奶为了我爷爷大梅兰芳的班这个准备行头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首饰金银全都卖掉， 换一套行头， 就换行头 就要花那么多钱， 就是换行头。就各因为行头不是就是一身啊，好些身啊，不同的戏不同的样子的东西啊。我奶奶就把自己应该说是倾其所有的，是这样的。而你再看这个小说当中哈，他说宝玉向贾母行礼请安，回到房见过母亲再出来，那是礼节很多的啊。见过祖母再见母亲，然后换了家衣的时候，你看家衣穿的是什么，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儿，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记名符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紧边檀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失脂，转盼多情，语言长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西堆眼角。 乔雪芹在描写其他人的时候有这么浓墨重彩吗？ 有， 也有， 也有。但是说 描写一男的，这个 男的能穿成这样，你看换上这个常服，咱们就是家服、家居服， 应该是挺简单的。 对了，这里面只有一个词能够提，就是半旧。但是你看它的颜色搭配依然是鲜艳夺目的。由于摘去了这束发的冠，就注意到了宝玉的辫子上。宝玉的辫子是从小辫总归到一个头顶编成一条大辫， 乌黑 乌黑的大辫，缀以四颗大珠和金饰，四个字，珠光宝气。 哪有男人这样 啊，这哪有男人这样而对于宝玉的这个发辫，在后面的这个21回再度的描写。所以此回写宝玉呢，宝玉求湘云替他梳头，就宝玉让湘云给他梳头，湘云只得扶过他的头来，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并不总角，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往顶心发上归了总，编一根大辫，红绦